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2月19号星期日，农历11月16。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清晨关注，您将会听到下周进入数九，北京干冷模式继续，气温先升后降。 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启动。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正式开诊。 奥密克戎毒株现身89个国家和地区，传播速度明显超过德尔塔毒株。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我们首先来关注京城天气。截止到昨天早上8点，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只有-8.7摄氏度，再创今年入冬以来新低。下周要数九了，后天也就是下周二，我们将迎来冬至节气，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数九。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未来一周北方多冷空气活动，北京地区下周气温先升后降，周气温整体降幅较大，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添衣防寒。 展望元旦期间的天气情况，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未来11到20天，也就是12月28号到明年1月6号，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比常年同期偏低，或者接近常年同期，北方大部地区降水偏少。考虑到天气形势还在调整，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 干冷天气还在持续，目前来看22号到23号近地面湿度增加，但从整体上改变不了北京地区干冷的现状，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注意补水保湿，及时打开加湿器。 天气虽然寒冷，但却是冰雪运动的好时节。昨天第8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在北京石经龙滑雪场开幕，活动将持续到明年4月，覆盖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时间。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开幕， 随着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拉开帷幕，拉雪舟竞速、雪地足球、射门等多项亲子互动趣味体验项目在延庆万科石经龙滑雪场开启。今年13岁的罗振环同学和妈妈是前来体验的60个延庆区家庭之一，两人同心协力在雪上木板鞋竞速项目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两个人的脚是共同绑在这个木板上 的 是吧？ 同时抬左脚或者同时抬右脚往前进，然后看谁最快。 平常儿子会参加一些冰雪运动吗？ 一般都是滑雪，我不太会，亲子活动很少，有这个机会也是一种母子沟通吧。 同时在雪场另一侧的初级道上，由多名专业教练向市民提供的滑雪公益体验课正在进行着。 放平，往前推一推，轻轻地往前推。 现场学习的延庆居民孙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要滑的话确实就是不会很专业，而且也容易受伤，这种去听一下他们专业讲的如何刹车啊、拐弯啊这种的，觉得挺有用的。 据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介绍，本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不仅将广泛开展冰雪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提升冰雪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还将在加大冰雪运动场馆设施供给等多方面持续发力。 目前呢，已经有2646万人次参与到我们历届各类的冰雪活动中来。今年呢，最大的特点呢是加大了对线上冰雪活动的投入，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线上冰雪体验活动。 本届冰雪欢乐季活动也将有不少于20000张冰雪体验券通过线上冰雪知识答题等方式向市民免费发放，市民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健身会等途径领取。 我们再来关注，坐落在通州区火线镇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昨天正式开诊，建筑面积119000平方米，1期床位800张，可以容纳日门诊量4000人次，未来将打造国家创伤医学中心以及妇儿肿瘤医学中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上午11:30，一架救援直升机稳稳地落在新开诊的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西南侧的停机坪上。航空转运的病人5分钟就能推进急诊室。未来这里将打造空地一体、覆盖京津冀全境500公里半径圈的创伤救治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姜保国说：“ 通州院区的这个地理位置，周边3条高速公路转诊过来的多发伤病人转到这里会非常便捷。另外一个，空中转运在5环之内几乎难以操作，但是通州院区这个地理位置非常方便，这个时间开诊就是。”是做一个冬奥保障的一个储备。 开诊第一天早上，不到2小时，急诊就收治了13位患者。记者在现场看到，与普通医院急诊科的配置不同，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的创伤急诊急救中心具备独立的创伤复苏单元、创伤病房、创伤重症监护病房，有完善的组织架构和相关专业的固定医务人员。 院前转诊的办公区我就在通州院区，这是我们实现了一个院前院内无缝的链接，患者到了急诊创伤中心是零时间等待。 为了服务周边居民，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还建立了妇儿医学中心和肿瘤医学中心。 综合治疗的概念就是各种肿瘤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化疗，可能有很多外科的肿瘤，它又占了外科的病房，要进行化疗，影响要开刀的、要手术那些肿瘤病人的入住，所以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个综合的资源给提炼出来，挪到通州。 通州院区开诊后，与西直门老院区将实现同质化管理，同学科并行。姜保国院长说。 比如说骨科那边的骨科和这边骨科同样一套专家，而且我们真正还会根据通州院区百姓的需求来增减相关的门诊。 目前有3种挂号方式，手机 APP 可以挂8天内的号源，医院的自助机可以挂4天内的号源，同时还可以拨打114电话预约。 2022年朝阳区两会昨天举行民生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养老服务、教育、医疗、老旧小区改造等多项涉及民生领域的新举措。朝阳区明年将新增500张养老床位，多家新医院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中。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朝阳区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建设目前已覆盖了全区43个街乡，参与提供床位的服务机构达到79家，共为5.4万老人安装了一键呼养老服务终端。朝阳区民政局副书记赵红玉告诉记者， 2022年的新增家庭照护床位不少于500张，继续保障4.6万基本服务对象的4项基本需求，比如说巡视、探访、理发、个人保洁，还有养老过分。2022年我们新增不少于5处的养老餐桌。 2022年朝阳区将完成15个老旧小区的综合整治，加装电梯完工170部。北京首个危旧楼房改建试点项目光华里5号楼和6号楼将在明年2月完工入住。危旧楼房改建试点项目劲松一区114号楼将在2023年重建完成。朝阳区住建委副主任王国庆表示，明年老旧小区改造将着眼于3个方面。 基础类改造呢，这个楼本体啊、安全呀、节能保温这几部分，完善类呢，主要还是在基础类基础上呢进行一些提高。提升类主要是根据群众的意愿，对一些环境啊再提高的一些改造。 医疗方面，2022年朝阳将实现43个街乡的急救站点全覆盖。朝阳区卫健委副主任肖志峰告诉记者，多家新医院的建设目前也在有序推进中， 加快5环以外的大型医疗机构的建设。目前呢，朝阳医院东院区、安贞医院的东方医院已经完成了前期的工程的封顶，进入加快的内部的装修和设备的引进，争取在2023年以后能够逐步投入使用。区属这一块呢，我们明年还将妇幼保健院的北院区全面投入使用。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健委昨天介绍，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8周增长，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保持平稳，仍然呈现局部散发和规模聚集性并存的特征。航空口岸和陆地口岸是主要输入途径，主要由境外的输入病例和相关的物品、冷链食品引起。 目前呢，云南陇川疫情已经连续8天没有新增病例，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黑龙江哈尔滨齐齐哈尔已经连续4天没有新增病例，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内蒙古满洲里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疫情进入收尾阶段。 同时，浙江宁波、杭州、上海等地近日新增的散发病例都来自集中隔离点，疫情风险逐步得到控制。浙江绍兴还处于持续发展的阶段，疫情主要集中在封控的管控区域，当地仍然存在后续传播的风险。 另外，陕西西安和广东东莞两地的病例基因测序高度同源，属于同一境外输入源头的同一传播链。 这两地的疫情还在继续发展，存在进一步扩散的可能。风险人员排查和重点区域管控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国家医保局昨天启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目前，我国在101个城市试点新型付费模式，给疾病治疗打包设定支付标准，结余费用作为医院收益，促使医院主动规范医疗行为，提高诊治水平，减少患者和医保负担。试点城市经验将在三年内推广到全国。 2021年中国罕见病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国家医疗保障局连续四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累计将507种新药好药纳入目录。目前，国内共有60多种罕见病用药获批上市，其中40多种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涉及25种疾病。 近日，男星王力宏的前妻在网上发布长文，控诉男方存在婚内出轨、转移财产，并且被男方家人羞辱、冷暴力等问题，引起网友的热议。王力宏在被网友口诛笔伐的同时，他代言的商业合同也相继被终止。英菲尼迪、读书郎等企业终止了与王力宏的合作。周大生珠宝也发布声明说，与王力宏的合作已于今年11月30日到期。 对此，中国妇女报官方微博昨晚发表评论，明星身份并非保护伞，颜值才艺不是挡箭牌。开放包容的社会可以接纳音乐风格的求新求异，但不意味着可以接纳私生活的放纵与无度，更不意味着可以肆意妄为表演人设。德行有污的明星注定只会成为流星，不会有璀璨并长远的舞台。 好，接下来是国际新闻。世卫组织昨天通报，截止到12月16日，全球已经有89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同德尔塔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毒株具有显著的增长优势。在出现社区传播病例的地区，病毒扩散速度达到1天半到3天内，病例数增加1倍。 世卫组织表示，奥密克戎毒株正在完成疫苗接种人口比例高的国家和地区传播迅速，但不清楚这一现象是因为这一毒株天然具备更强免疫逃逸能力，还是更强的传染力，或是两者兼具。根据现有的数据，世卫组织预计，奥密克戎毒株很可能会在出现社区传播的地区赶超德尔塔毒株。 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周，美国有48个州和地区出现高风险社区传播，超过40个州报告有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昨天表示，预计奥密克戎毒株在未来几周将成为在美国传播的主导型新冠毒株。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区明年开工。 北京青年报聚焦，冬奥延庆赛区重点保障路网建成。 中国新闻网关注，国家卫健委表示，两节期间高风险岗位人员尽量避免出行。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将于今天早上7点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来关注。本市探索一抓三保五强化就业工作模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就业新格局。 早上7点半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春运时间确定一共40天，国家卫健委建议人员流动政策因地制宜。 近日，两部影视剧接连出现了超前点评的荒诞现象。在某打分平台的短评打分区，大量评分在原定上线时间之前集中涌入，这些短评呈现一星和五星两极分化的状态。记者调查发现，往往一条评论1块钱甚至几角钱的价格，就能吸引大量水军接单控评。影视剧未播先评，控评的黑产业链应该如何切断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您知道这个有点拗口的罪名吗？它的涉罪典型行为是向犯罪分子提供银行卡用于资金流转或转移赃款。这个刚刚进入大众视野2年还有些令人陌生的罪名暴涨21.3倍，成为目前中国第四大刑事犯罪。涉罪者年轻人居多，其中的不乏大学生，相关案件数量为何激增？具体哪些行为会涉嫌这项罪名呢？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将为您详细解读。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党建引领接速急办改革论坛举办，乡村建设高校联盟成立大会召开，基金投资顾问业务如何为公众带来投资收益呢？新闻广播记者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我们一起来了解。八大处公园管理处近日发布通知，公园二处灵光寺、四处大悲寺从昨天零点起恢复开放，每天开放时间是早上8:30到下午4:30。公园提示游客，请大家提前预约购票，出示健康码、行程卡，科学佩戴口罩，有序排队，不扎堆，不聚集。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是-5.8摄氏度。受到高空偏北气流影响，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为9摄氏度，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夜间气温依旧低迷，昼夜温差较大，早出行要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应当及时补水润燥，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31，降旗时间是16:5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刘家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居民质疑小区引入停车管理公司反而乱象丛生，这个旧改小区停车难题该如何破局？ 那您交1800进来就是您自己找上车位，还有没有？1800，我现在就是买一张回家门票。 市民手机号反复被标注为家政公司，而且取消困难，专家建议打通平台建立机制。 他就是我把这两家公司消除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又被另外的两家给我标记上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丰台区马家铺西里第3社区的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引入了停车管理公司后，不但没有解决小区停车难的问题，反而导致了一系列矛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马家铺西里第3社区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共有11个产权单位，13栋楼，近1200住户，属于有多家产权单位的老旧小区。居民们告诉记者，小区常住车辆约有200多，停车位约有170个。为了解决小区停车问题，2021年1月份，小区张贴了停车3证合一的信息登记通知。据居民们说，当时很多人都递交了材料。3月，居委会和居民进行了一次有关老旧小区改造和停车管理的意见讨论。居民们对这种绑定讨论的方式提出了质疑。 他告诉我们，老旧小区改造需要引进物业公司、停车公司、拆违建，问大家同意不同意。我这还有绑着一块说的。 停车管理何以与旧改绑定讨论？这是旧改操作的规定动作吗？记者就此向丰台区房管局了解情况。老旧办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引入停车管理是老旧小区改造之后完善长效管理机制的一项内容，而且停车管理问题应由居民共同决议。 管理不属于改造一部分，但改造基本都是工程内容，还有就是治理内容。治理内容比如拆地锁、拆违法建设，停车管理是属于后期完善长效管理这样内容。而且这个停车管理具体是由谁来管、怎么收费，这个也是由居民共同议事决定事项。 居民们告诉记者，绑定讨论之后不久，停车管理公司很快就入住了。 因为当初引进的时候居委会开了两次会，大家都同意那什么，我们同意管理，那行吧，那个就第二天还是第几天，停车公司就进来了，等于他就强行把公司给带进来了。 但是居民们说，停车管理公司的入驻并没有使停车难问题有所改善。 就是他进来以后出现了很多的乱象。 对对， 就是交了钱的以后车停不了，以后就开始占车位，用什么快递车呀，什么锥桶啊去占车位。 现在您交1800进来，就是您自己找占车位，还有没有？等于1800，我现在就是买一张回家门票。 居民们表示，加强停车管理是应该的，但前提一是要增加车位数量，切实为居民解决停车难题。二是确定固定车位，确保缴费居民有地儿停车。 一增加车位，再一个固定找车位，买了车了他也不差这点钱，花钱要的是服务。 对于居民提到的停车管理的这些问题究竟是什么情况，记者首先向马家铺街道西里三社区居委会了解情况。工作人员称， 有这么个事儿，确实就解决这个停车的问题，但是需要跟您这儿要对接的话，我们还得再问一下，我尽快给您回个电话。 记者同时向马家铺街道办事处了解情况，城管办的工作人员表示需要联系宣传部门， 先跟我们这边宣传部门沟通一下。 记者又致电马家铺街道办事处宣传科，提出希望进行电话采访，工作人员表示发函后会向上级单位报备。 你们出一个采访的函，我们报给区委宣传部，同意以后您就可以约这个事儿。 记者随后向马家铺街道办事处发函，在等待马家铺街道办回复的同时，记者咨询了小区停车场的经营单位北京静态交通丰台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了解目前的停车管理情况。工作人员说，具体问题要联系北京静态交通丰台公司。记者按照这名工作人员提供的电话号码向北京静态交通丰台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称他们只负责小区外的路侧停车管理。 咱们不是那个公司，是丰台区城管委的，咱们主要是负责这个路侧的，小区内部到停车场呀都是由属地进行管理的。 发稿前，马家铺街道办宣传科的工作人员给出了一份书面回复，回复中说，马家铺西里第三社区有260辆常驻车，150辆暂停车的停车需求，但最饱和停车资源上限为180辆。有居民经常到社区及街道办事处反映停车难问题，因此街道办参照房改房相关文件精神，公共区域和公共设备和设施和管理由大产权单位负责，组织召开产权单位协商会，并发函征求产权单位是否同意引进停车管理公司的意见，收到11家产权单位中7家产权单位同意和书面授权，其余4家未回复，街道再次发函表明了若无回复视为同意的意见，同时在小区内多次张贴会议通知，召开居民代表议事协商会，召开物管会，引进了停车管理公司。下一步，街道办将进一步征求大产权单位意见，或转让相关产权或管理收益权给居民。若产权转让或公共区域管理收益事项转让协商成功，待业主含大产权单位对小区公共区域使用和小区停车问题依法依规表决后，协助业主大会做好相关停车工作。此前新闻热线曾多次报道过老旧小区停车管理的问题，地儿少车多停车难是老旧小区的共有问题，这一难题需要多方合力共同解决。目前引入停车管理已经成为不少基层管理单位解决老旧小区停车问题的通行做法，但引入管理归根究底是为了服务居民，打造更加良好的社区环境，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要想做好基层治理的针线活，就要循着群众需求的针脚扎实穿好民意沟通的每一针，切实连通上下，才能织出一副群众满意的网，兜起群众的幸福生活。有关马家铺西里第三社区停车管理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日，市民王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最近自己的手机号码突然被标注成家政公司。由于王女士目前从事的是别的方面的工作，这突然的标注给王女士带来不少的困扰。 我是在去年的时候，我的主营方向是我的家政公司，但是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我的大方向调整到了人力资源做猎头这块的领域了。我的这个家政这块基本上业务和我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是呢，我是在11月份的时候就突然间跟我的这个候选人沟通的时候，他们就是好几个人都在问我，你怎么是家政公司啊？当时我就特别纳闷，我为什么会被标记了。 随后王女士联系了自己手机号的运营商联通，联通表示这属于第三方平台标注，他们无法直接取消，但是王女士可以通过联通和工信部合作的马号服务平台进行操作。 我就给联通打电话，联通告诉我说，您这样通过这个马号服务平台，然后把您这个查询标记，然后直接取消，当时是被两家标记。 取消之后，王女士本以为事情就结束了，但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几天，她的手机号又被标注了。 取消之后，发现17号的时候又有人问我：“您是家政公司？”我说：“不是。”就是每次我都要跟人去解释一大堆。 随后，王女士再次去马号服务平台取消，但是这次王女士发现标注自己号码的第三方平台和上次并不是同一家。 他就是我把这两家公司消除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又被另外的两家给我标记上了。 我的电话不断的被标记，那我就要不断的去联系这些三方平台。 针对王女士提出的问题，记者联系了手机运营商，到底有没有能一次解决的方法？联通方面表示， 这个暂时确实没有，我可以以建议的形式反馈到咱公司这边，也会不断的一个优化，但是目前暂时是没有的。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12321也表示只能联系这些标记方，并没有更好的办法。 目前建议您的就只能是说您看一下是哪标记的，然后去找一下相应的标记的那个软件或者那公司，让他们去给您更改一下。 那不断的被标记需要不断的去跟这些公司去沟通吗？ 目前是这样，除了联系相应的就是标记方以外，其他更好的办法或者哪能管理这个问题，我们这是不太了解的。 记者就此问题致电原通信世界总编、电信专家向立刚，他认为标注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大家避免一些问题，但应打通平台，建立相关投诉机制。 比如说诈骗，我就是标注完了给别人寄信，我经常我一看到是一个诈骗我就不接了，所以呢标注肯定不能说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建立的这个标注的体系是各自分开的，最好有一个能够打通的平台，或那个能够有一个投诉机制，一个机制能够让所有的数据库都能够通用，这个就是既保护了大家利益，又起到了标注的效果。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运清，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